乱，我迷乱人生的朋友，我发誓我们终将会分离，发誓我们将永世不渝。当我的悲伤宽广如天空，用你想念我的方式信仰，用你把我的风格憎恨我，不要贪食所有我无谓的迷惘，我无助可我热爱飞翔。方式厮守，用你放任我的风格离开我，不要怀疑我踉跄的荣耀，我渺小可我眷恋流芳，我要唱首苍老之歌，响彻在这大地，用那最猛烈的孤独找寻你的失落的角落，我要唱首苍老那最汹涌的卑微，救赎我们幻灭的渴望。我要唱首苍狼诗歌，响彻在这大地，用那最猛烈的孤独找寻你那失落的骄傲，唱首苍狼之歌，穿越在这江河，用那最汹涌的卑微救赎我们幻灭的渴望。